挪威尼日利亚近日举行集会、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太阳之歌》《咏船唱》等朝鲜影片。